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嗱，我哋即基本上咧，构思喺个脑里边，但系要再点样分个范畴呢？要人力物力，系啦，资源揾到啦，会做啦，嗱，搞咩呢？首先先讲下啦，之前我曾经有讲过，我哋会食有一条 channel 啦 ，channel 咧系我哋把刀嚟嘅，系啦，呢把刀咧系要做啲乜嘢呢？首先第一，纯粹佢系渲染啦。個 channel 係攞嚟渲染，俾多啲人知道啦。首先喺個市場上邊咧，冇同類型嘅嘢。就算有同類型嘅嘢，都係可能分散喺唔同嘅 Facebook 啊、唔同嘅群組啊咁嗰啲。嗱，我想話俾你知，首先咧，我係會成立一隊叫女子明星拯救隊嘅。係啦，女子明星拯救隊，顧名思義就同嗰啲咩明星足球隊啊、咩賽車明星隊嗰啲係同異曲同工啦。咁但係我哋嚟得係更有意義。因為首先第一啦，就唔需要咩好昂貴嘅嘢啦。我哋亦都會有我哋自己本身無合嘅女演員啦。因為我而家揀得嘅女演員咧，全部都係同動物有關嘅，係啦。咁亦都係好樂意去做呢件事啦。咁我亦都會女子明星拯救部隊咧，係會同全香港所有我哋認可嘅慈善團體去合作。每一次都會做唔同嘅活動，簡單講，每一次都會做好多唔同嘅拯救活動。咁可能有啲會十日幾個月有一次大 project 發布嘅，就啲女俠，即係啲女星拯救隊就會齊人啦，係啦，純粹係俾媒體去影多下佢啦。咁好啦，閒時都係分開嘅啦，因為唔係個個得閒噶嘛。咁可能初一就係蔡莉同埋邊個咁啊，同埋其他演員一齊做咯，好實幹咁去影佢哋出嚟做嘅啫，係啦，就好似平時大家睇到蔡莉去救狗嗰啲情況咁樣，真係堅做嘅，係啦。咁第一啦，有一個渲染性啦，因為你始終有星喺度去一齊做，係啦。第二就係會有一個實質嘅功效，關注到嗰件事啦。OK。唔緊要，我哋冇性感賣弄嘅，亦都冇女神，全部扎條馬尾，著翻我哋本身嗰件 T 恤，咁就去砌噶啦，連埋唔同嘅連埋好多唔同嘅話，你真係，唉，真係冇事啊嘛，死得未啊？咁跟住就到呢、這個到呢、這個呢、這個就是女子明星拯救部隊啦。OK， 咁第二條 channel 咧就係、是、可能真係叫做係呢、這個之前我 create 咗一件事，就係有好多虐狗嘅狂徒咧，俾人捉到之後咧，就上完庭之後出嚟就不了了之啦，因為法例制裁唔到佢哋啦，咁變咗我哋係會追擊呢啲人，而追擊嗰個情況係可以去到真係佢工作嘅地方啊，佢居住嘅地方啊。佢一啲經常性出入嘅唔同嘅場合啊，追擊到底啦，務求係要達到侮辱，務求係要達到渲染，務求係要達到陽臭呢個效果。咁至於主持人方面咧，有心水，亦都肯做嘅。咁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過癮嘅。係會出翻一口氣啦，係嘛？咁好啦，同一時間咧，我哋亦都頭先都因為頭先講咗咁多嘢，我亦都會係喺呢個位上面咧，我哋都會追擊一啲事件啊，係啦，因為你都唔會追擊得曬噶嘛，你梗係有啲有你淨係呢件事，你一定要揾人去搜集資料，有揾人去出擊，係啦，要保障好大家嘅嘢去行啦，啱唔啱啊？咁譬如剛才你所說的車房啦，譬如剛才所說的不同的人說的即是他們的為什麼說這個我們不是有訪問一下為什麼他不肯去走去 同個車房理論咯，咁咪又問下佢點解咯？佢唔撚願上鏡都要上鏡噶啦，我咪最多同佢打格咯。佢唔撚屌我添啊！佢屌我，屌你，我屌撚翻佢啊！嚇，我唔係 TVB 啊，我唔會屌你，咪同你斯斯文文啊，大佬係嘛？揾班爛仔去噶啦，我呢啲可能就直情係，即係我覺得做一件正義嘅事咧，其實係爛仔都會變英雄嘅。OK 係啦，咁所以當然係最後要用，即係有啲資源啦嚇，咁啊。咁亦都有相對嘅義工啦，咁啊好多人樂意做嘅，我相信。咁啊，跟住到係嗱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比較睇重啲嘅部分啦。好啦，第三個部分係咩嘢咧？第三個部分咧，咁我哋做咗咁多激烈嘅嘢啦，或者做咁多感動到人嘅嘢啦，都要做翻啲煽情啲嘅嘢。咁我亦都。會聯絡一些叫做譬如香港零一啦，即我不理對他們的政治取向，我只是對動物而已。他是有一些故事呢，是不是文字的，有很多講這個關於動物的感性的故事的。我覺得你這個位置呢，其實我們都要撩翻起不同人的惻隱之心，有關注動物和沒有的我都想撩翻起他們，還有這個就兒童適宜的。剛才講緊頭兩轉嘅嘢，但頭但頭先講緊對上一轉嘅嘢，未必可能啱細路聽，但係第一轉同埋依家第三轉係啱嘅。咁啊，係會揾翻啲藝人啦，去可能佢錄一段片仔俾我，我哋又加翻啲背景音樂啊，啲圖片穿插啊，去做一個有動，即係一個影片，係有個聲可以去講一個故事。咁希望觸到多嘅人心，同埋。某程度上，我希望同有個主流有個位置可以叫接合到、接軌到，令到我哋呢件事更加係個層次會高啲。但係層次高啲，我哋做啲嘢有啲就係低層次。我覺得呢個係有個反差幾大嘅，所以有啲衝擊係啦。好啦，咁跟住到我哋第四件事係乜嘢咧？第四件事咧真係好穩打穩扎。咁我哋係會做一個叫做係類似網台節目嘅嘢啦。咁可能我就俾個點佢，可能係叫做一個叫做係類似一個動物嘅晚報咁嘅物體啦，係啦，係。但係呢個晚報係咪晚晚咧？未知未諗到，或者甚至乎地方我就唔怕冇啊，好多地方而家都肯俾我去做啦，係啦。咁最近就識咗巴打台，係啦，嗰邊個老闆啦，跟住又呢度本身又係一個很好嘅地方啦。係啊，仲有好多唔同嘅地方，或者有冇得聯播咧？呢件事咁樣亦都可以喺唔同台，我哋有個時段都係播我哋同一個地方嘅節目，因為呢件事係有益噶嘛。咁變咗佢哋係都樂意嘅，因為抓到啲 focus 翻嚟噶嘛。咁我覺得要傾咯，呢個我覺得係可以嘅，係啦。先唔好講錢啦，就算我覺得冇錢，我覺得都容易辦到嘅呢件事。咁係做乜嘢咧？咁裏邊係幾長我唔知道，但係裏邊係分開咗幾個環節啦。咁首先係可能第一個環節啦，就係講緊動物保護界嘅是非嘢啦。因為我哋知道好多是非噶嘛，你又話佢屌你咩賣血，佢又話你攞只狗去拖，佢又話你整傷只狗嚟呃捐款，好多呢啲嘢噶嘛。咁我係會討論呢啲嘢嘅，知材料源源不絕。因為一直呢一樣嘢咧，大家都好有興趣炒花生，但係問題係咧，坊間嘅專業咧提供嗰啲嘢都好片面，係為屌而屌嘅。咁我哋係將佢好擺出嚟。去證實呢件事究竟係點樣堅定流，係啦，咁亦都喂故事嘅主人翁究竟會唔會肯講嘢咧？我哋有封煙啦，會唔會打電話嚟講嘢咧？去解釋翻嗰件事咧？亦都請對方有啲，我哋用個事實，用個理論、理性去評嘅呢樣嘢，我哋都唔會下定論嘅，係啦，我哋唔會下定論，除非真係好撚嬲啦嚇。咁我希望有一個地方大家可以立體化呢啲咁嘅花生嘢。OK， 即係唔好單方面噏，係啦，你夠姜兩個一齊上嚟仲好睇添啊！好咁啊，跟住另外一 part 咧係講乜嘢？另外一 part 咧，我係會講下呢一個叫做係我哋嗰個慈善團體嗰啲錢用咗去邊度啊？係啦，大家都最有關注嘅。之前我都有諗過，究竟係淨係捐咗錢嘅人先有權知啊，定還是全世界都有權知啊，定點樣？未諗到，總之係交代嘢嘅啦，有一 part 嘢係交代嘢嘅。咁啊，啲世界上最中意交代嘅啦，咪交代翻俾你哋知咯，係嘛？咁第三樣嘢咧，第三 part 咧就係講緊係我哋有一個叫做係可能會搜即係睇一啲叫做係得意啲對大家有幫助嘅對於動物嘅產品。 係啦，即係我唔係賣廣告，係人係我哋去揾到佢出嚟介紹俾你嗰啲，係嘛？講緊跟住第四 part 咧，就其實係講乜嘢咧？第四 part 就真係賣廣告啦，即係可能請翻一啲相對嘅嘉賓上嚟介紹佢哋最新嘅服務啊，或者產品啊，係啦嘅嘢，係啦。咁我就仲有第五 part 嘅，第五 part 咧就係講緊話係而家呢個禮拜或者呢個月裏邊有啲乜嘢動物嘅活動。商業的又好，或者慈善的又好，那我們都會介紹給人去這樣的。那我覺得還有動物新聞無人無知啦，是吧？那所以我是覺得是會是一個星期一晚啦，一個禮拜三晚啦，定還是一日做呢？是啦，不知道。那我相對來說這件事是要 based on 我們的慈善機構下面的。好啦，咁呢嚿嘢就擺喺度先，有商業支持，有我支持，有慈善機構支持。好啦，到個慈善機構，我哋係做啲乜嘢咧？慈善機構咧，其實我哋下邊咧係成立頭先所講嘅一個叫做係呢個叫做係黑名單嘅一個有系統性嘅黑名單處理方法啦。咁亦都係會長期一個籌款嘅戰鬥啦，即係我哋希望可以籌到一個地方。有架車，咁有裏邊有相對嘅義工，同而家出邊嗰啲冇分別。但係我希望唔係淨係單單舊舊咯，係長遠啲咯。佢嗰件事，咁啊當然唔係咁容易得啦。咁但係首次咧，就起碼我要開始資助啊彩妮嗰個拯救部隊先啦。因為咁多年以嚟咧，我哋係冇攞過一毫子捐款嘅，我哋都係靠我哋嘅即係自己嘅收入啊，成嗰啲嘢去補貼呢一啲嘢，係啦，唔夠就揾。朋友親戚幫手，從來冇外求過。我相信識我哋嘅朋友都好心水清。而而家我要做呢件事嘅原因係因為第一啦，我哋覺得我哋做到嘅嘢大家都有目共睹啦，係時候話俾大家知，我哋真係要行出嚟做呢件事。而呢件事唔係單單淨係拯救咁簡單，係後邊好長遠嘅一件事，係咪教育我哋嘅即係啲教育啊各樣，咁我都有好有我覺得是比較着重這一點啦。咁好啦，咁啊，跟住亦都係希望可以用一個咁嘅機構。其實呢個唔係要申請慈善牌嘅機構啊，我依家鳩噏一嚿嘢出嚟先啦，因為我唔會打算申請呢啲嘢。但申請第一，即係又會好麻煩，好多嘅規管係吧？咁而家網上籌款係合法噶嘛？我哋唔會做犯法嘢嘅，我哋做啲合法嘢嘅。咁我夠膽講，而家譬如可能譬如彩妮而家佢即係都夠到而家咁樣啦，大家有目共睹啦，或者佢身邊嘅義工朋友亦都係啦，佢哋唔多，佢哋都可能得幾個人、五六個人咁樣去一齊做呢件事。咁有興趣加入咪加入咯，繼續係啦。咁我亦都可以簡單去處理呢件事嘅，嗱就唔會話咩啲，我又驚你投訴我乜乜，驚你投訴我，我冇牌你咪冇撚得投訴咯，係嘛？即咁樣講啦，咁所以我認為我哋係有啲另類嘅，咁似做呢件事，咁可能做到咁上下有能力，咪頭先後邊嗰個基地嗰嚿嘢咯，係啦，跟住亦都可以再落去嘅，可以再繼續做多啲嘢咯，係啦，咁唔覺即我覺得目前就咁樣睇落去先咯，係嘛，咁啊。因為慢慢譬如我哋嗰張刀夠利咧，我哋係可以。有很多嘢可以反抗嘅，其實係啦，即係唔係話淨係坐喺度，我一味話等你政府立法，我一味等你究竟仲要有幾多個人虐待狗，我又催你唔緊張我覺得唔需要係等呢啲咯。我哋有嘅力量就係我哋而家，我哋成班一齊，呢個就係我哋嘅力量啦。我哋一齊屌佢老母咁樣，佢又屌佢老母噶啦。我哋一齊話佢冚家產，佢就係冚家產噶啦。喂，好唔文明喎，冇辦法啦，即係唔係點啊？又制裁唔撚到佢，係嘛？咁變咗唯有，我相信好多人願意咁樣做，我相信好多人願意，係啦，同埋即係亦都係一個大家好好嘅一個宣泄呢個工作上或者社會上或者家庭上壓力嘅一個好渠道啦，就宣泄落啲衰人度咯，係咪先？即係始終唔係大家去聊是鬥非，但係就。聊是鬥非都可以一件有意義的事嚟嘅，係啦。咁好啦，咁啊真係有咩睇法咧？對於呢件事，仲有幾分鐘，我想俾你講下，即係我 create 咗呢件事，因為你都有我其實冇同佢講得太多嘅，因為首先第一啦， 佢嘅年紀同埋佢嗰個道行未能夠吸太多吸收，佢只係一個好單純去救一件只救狗，點樣對只狗好，點樣同人理論。咁我諗識佢嘅人都知啦，即係佢唔係我呢啲人咁啲，我呢啲超級股撚或佢啲超級戇撚鳩噶嘛，兩件事。咁所以對於佢哋呢啲咁單純嘅人嚟講咧，對我講嘅嘢有幾了解唔知道，只要做好佢自己個 part 就 OK 嘅。咁你頭先我咁樣真係講曬出嚟，你有咩諗法咧？其實？ 其實好少真係一個即所謂的機構或者組織係可以咁完善去做到依樣。 因為其實、我想講咧，你頭先講開其他嘅組織咧，其實都好多，因為佢哋要收捐款啊，所以佢哋係一定要有一個叫做形象喺度啊。而往往呢個形象咧，就只能夠可以喺善良嗰邊，即譬如我頭先講嗰啲，其實係踩曬界嘅，咩成班就去兇人啊，呢啲係踩曬界。咁但係偏偏就係、是、呢、這個係最現實嗰個情況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現實係可以打到一啲叫做係大家一直以嚟嘅比較虛啲嘅形象咯，係啦。 其實即係我你問我，我真係好欣賞咧台灣嗰個大隻佬，你知邊個？即係其實佢個形象都係 嗰、那個一虐狗嗰啲撚樣就打柒佢噶嘛， 即係其實佢係受歡迎都係因為依樣嘢啊嘛，佢、真係。勇武咯！ 但我哋唔係因為要咁樣，我哋澄清，我哋唔係因為要受歡迎，所以我哋咁樣做，係因為依家又有雞先定有蛋先嘅問題啫。佢冇呢啲事發生，我哋幾想有型都冇得有型啊！咁當然啦，為你做得嘅，我唔理你嚟嗰啲係為溝女好，為自己好型又好，為自己可以嚟呃禮都好，我無人歡迎。總之你可以幫助到我，痛擊到對手，咁就冇問題啊！又繼續 啦，係咯，同埋即係你唔出神獸嘅話，而家嘅制度根本就係、是、即係一百幾年定落嚟嘅，你根本可能報警都冇用，佢哋唔會理，覺得依、這個都係一個物品嚟。 其實我覺得慢慢要精益求精啦，因為譬如頭先我講緊，我都預咗係要有一啲資源投放落嚟，善款只係一個協助啦，我唔相信我哋嘅善款能夠 afford 到我成嚿嘢，係啦。只是幫助的，所以如果有人要屌，根本沒權去講這件事，是的，阿福。而在裡面的話，在神獸方面，其實喂都有層次而定啦，有些可能你齋和理飛都可以來到齋屌來到齋屌就叫和理飛咯，動保和理飛咯，沒問題，我20個和理飛一起去屌他咯，其實都很正的了那件事。好了，有人動手腳喂，沒有層次問題咯，咪點咪打電話，可能俾啲錢，係啦，真係堅神獸咪出現咯。咁我諗深信，真係英雄形象再加道義，再加俾錢，再加嗰件事係有意義，係嘛？即係我相信當今世上，即係有好多古惑仔又好，江湖中嘅大哥又好，如果能夠。有齊以上的元素，仲要有錢的話，點解佢會不出動呢？係嘛？你話我要你出動去做啲違背良心的事，你就話啫。即係我覺得，即係唔好講話義務幫我啦。即係我有時出埋錢，咁我當你哋係保鏢啦。只要我哋和你飛受到傷害，你哋神獸就會保護我哋。講完啦，係嘛？即係唔好話出擊，要保護我哋。咁我覺得我需要做的是要有我的水源去 support 呢件事咯。咁我相信慢慢可以凝聚到，即、就、係、是、我哋自家嘅動物保護警動物警察啦。 嗯， 係嘛？而我哋嘅武器唔係真係揸住支槍啊，唔係揸住碌棍，我哋嘅武器就係我把口，係嘛？我哋嘅武器就係我哋嘅攝影機，我哋嘅武器就嗱、是、都係嗰句啦。有人傷害到我哋，我哋就要還拖啊！呢一個我冇辦法噶嘛，我知道啊。總之我係受到。暴力的對待我就會還拖，而我哋係我一定會都會為佢哋身邊去有一班咁嘅人去處理。咁好慶幸我老母生到一個咁嘅頭腦俾我啦，咁亦都做翻呢件事係有益嘅，係啦。咁我諗到個囊出咗嚟㗎啦，而家都個囊依家個囊喺度啦。咁我哋。首先我第一步我將會行咩呢，我就是會行到呢個 channel 嗰件事啦，因為對我嚟講嗰個資本唔需要太多住嘅，咁而彩你嗰個籌款動保嗰度咧，亦都係可以做得啦，因為都係冇乜嘢資本，只要可能真係可能有啲 graphic 嘅嘢啊，或者啲文書嘅嘢要自己處理咗先， 亦都可能有啲同事幫下手咁樣都得嘅。係啦，咁跟住再招多啲義工，各説作各詞，即係各有所長咁樣，跟住再開個會，點樣去砌翻靚佢嘅？最緊要即係我哋本身開始咗個店，你覺得會唔會多人參加咧？呢件事 都會有。 係咯，我屌人都咁多人參加啦，冇理由唔參加啦。係咪有啲人都係因為你而嚟嘅？啊，彩妮好撚堅啊！哎呀，都想幫下佢一齊救狗啊！我話唔撚使，你幫我一齊屌咗一齊人㗎啦，係啦。咁就得啦 ，OK。咁啊，彩妮就會好撚中意你噶啦。咁佢哋啊，好啊，好啊，好啦。咁啊，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我哋繼續開播。咁至於呢塊 bad job 咧，可能將會消失啦，因為我哋都會即係我都可能做過塊新嘅，同埋可能大人在線之乜乜乜乜柒柒咁樣，都係講都係主力講翻動物保護噶啦。因為而家講下啲生活嘢、八婆嘢會嘅，撚下咯，撚下咯。好啦，咁啊，好嘛 ，OK， 好，就咁啦，拜。